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孵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713集。明月入君心，单身狗不配吃这碗饭。郝队没有想到陆兆颖一下子能弄来这么多人，他对潘明月印象有些深，知道秦冉对潘明月很特殊，但是也万万没有想到陆兆颖这一次竟然还能把巨鳄给请过来。巨鳄他们跟一般人不同，一般事情不会轻易插手，他们一插手就涉及到好几方势力，涉及到的利益太多，国际上的势力都是相互平衡的，任何一方人随意出手都会影响这个平衡，所以他的到来确实惊到郝队了。毕竟巨鳄跟潘明月没有直接的关系，再想想他也知道潘明月跟129之间的传言，长宁似乎找了潘明月，但129向来神秘，郝队也没有确定潘明月是不是真的加入129了。今天看巨鳄的反应跟速度，郝队确信了这个传言的真实性，不然巨鳄不会亲自过来。郝队说完，一处的人也惊了，他径直看向郝队。 129？ 你什么意思？ 郝队也不回答，而是去跟地下联盟的人套近乎。潘明月是129的人，那一处这次是真的踢到铁板了，接下来就是合成的事情了，郝队不用担心。他现在还是多跟地下联盟的人多联系联系，地下联盟在 M 州特别猛，跟他们打好关系，以后郝队处理国际间的案子就会容易得多。想着这些，郝队一身轻松，其他人就不好了。风楼城直接看向风夫人，风夫人往后倒退了一步，她知道风楼城要说什么。 我一时情急。 风楼城目光不移，他来京城后就暗地里替秦冉他们收拢稽查院，稽查院的形势能有现在这样，风楼城付出了太多，所以并不管风夫人，也不知道风慈的事儿，他只是看向风夫人。 不用解释，我会自己查。 他没有丝毫情绪地收回目光，朝郝队那个方向走。他走之后，一边的阮浩才收回下巴，他看了一眼一处人的方向，看一下身边抱着电脑的技术小哥。 你们是潘小姐的朋友吧？我问你们一个问题。 技术人员对阮浩几人挺礼貌的。林锦轩收回思绪，阮浩直接回道： 对啊，明月之前一直住风叔叔家里。 就是潘小姐是129的人吧？ 技术人员看了看周围，左手遮着嘴唇，声音压得很低，一脸我早就知道的表情。 不然刚刚卢先生不会来。算了，你们不用瞒我，我知道这是机密，不能随便乱说。我走了走了。 技术人员去找郝队了。原地就剩下了阮浩跟站在路灯底下的风慈。风慈低着头，阮浩看不清他的表情，只是咳了一声，拍拍他的肩膀。 哥，你也听到了，129是什么地方我不信你没有听过，咱们真配不上他，你放弃吧。 失魂落魄的来找他们的风夫人刚好听到阮浩这一句，他脑子又嗡了一下。 阮浩，你说什么129？ 就是黑街那里的，网上传言很多，若认真判断，四大家族都比不上。 阮浩挠了挠头，认真道： 阿姨，我估计潘明月就是觉得他跟风慈圈子不同吧，不过他以前跟风慈哥关系那么好，两个人怎么就闹成这样了？ 阮浩后面还说了什么，凤夫人没有听清。若说早先管家跟他说去找潘明月，他有些迟疑， 眼下他头脑一片昏花。两人怎么就变成这样了？冯夫人的嘴角嗫嚅着，她想起了自己不止一次的警告潘明月，让他不要妄想打疯子的主意，因为他中意的是李双宁。风楼城步步高升，但风夫人知道风家根基太浅，风次联姻才是最好的选择。可她万万没有想到，她眼中的孤女潘明月跟她想象中的差别太大了。跟她相比，李双宁真的一根手指头也比不上。可以说，风次跟潘明月有今天，完全是因为自己在中间作梗。风夫人的心头不由一口血喷出来，两眼一闭直接晕倒了。 妈、哎、阿姨 解决了。 巨鳄这边他开着车打开蓝牙耳机给秦然打电话。 兄弟，我找了谢九的人。 手机那头的秦然颔首道， 他跟我说了。 不枉我从床上爬起来。 巨鳄打了个弯。 正好看到宋吕婷，我明天去你们实验室一趟。 春姐跟我说了，你那个研究能停下来吗？ 秦冉靠着柱子想起了这件事，挑眉问道。巨鳄悠悠道， 你不帮我就算了，我自己找宋吕婷都不行吗？ 秦冉按了一下太阳穴， 你别吓他。 跟巨鳄通完电话，秦冉才给宋丽婷打过去。陆兆颖开车先送了宋丽婷回实验室，才开车回了陆家。京城的一番动静陆家并不知道，陆妈妈听到院子里车的声音，正在跟人说话的她把手中的花随手扔到一边。 家里今晚没准备你的饭，单身狗不配吃这碗。 哎呀，明月来了，快加四个菜。 明月，让阿姨看看。 哎呀，这都瘦了。 陆妈妈的气质和眼睛像秦冉，明月天生的对她有好感。上上下下看了潘明月一眼，陆妈妈才温和的看向陆兆颖。 你前几天不是刚学了个菜？还不去厨房？ 陆兆颖被陆妈妈赶去了厨房。 我 他没学会。潘明月有些诧异地看向陆兆颖，他记得在校医室的时候陆兆颖只配洗碗。 这是？ 陆妈妈说话的瞬间，大厅里面跟陆爸爸说话的中年人站起来惊讶地看向潘明月。 二伯，这是明月。 陆妈妈揽着潘明月的肩膀，又对潘明月介绍道， 明月，这是那小子的二伯。 潘明月礼貌地向陆爸爸还有那二伯打了个招呼。陆爸爸对潘明月也非常亲切，跟他打了招呼之后才继续跟二伯讨论 那个名额的事。 二伯看着潘明月还在这里，就打断了陆爸爸接下来的话。 你们忙，那件事我们下次再说。 他不动声色地看了一眼潘明月，及时打断显然是不想让他听到。潘明月知道这些话是不方便给自己听，不过他也没有想要听别人的机密事儿，于是低声对陆妈妈说道， 我去厨房看看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